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57集，云梦观音庙那一夜过后，魏无羡和蓝忘机结伴而行，带着小苹果一起四方游猎，依旧是逢乱必出，听到哪里有邪祟作乱侵扰民生，便前去探访，举手解决，顺便游山玩水，领略当地风土人情。如此三月，避而不闻仙门事，好不逍遥自在。进了酒肆，坐到不惹眼的角落桌边，店伙计上前招呼，观二人容貌气度，看到蓝忘机腰间佩剑，再看魏无羡腰间笛子，心中忍不住把他们和这段时间传得沸沸扬扬的某两位联系到一起，可使劲瞅了好一阵。这位白衣客人又确实没佩戴姑苏蓝氏的墨额，终是没敢确定。魏无羡要了酒，蓝忘机则点了几个菜。魏无羡听蓝忘机低沉的声音报着菜名，一手支腮，另一手在桌子底下手指缠绕着一条雪白的墨额，脸上笑意盈盈。等那伙计下去了，魏无羡才道，这么多辣菜你吃得下去吗？蓝忘机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淡声道，坐好。魏无羡道，杯里没茶。蓝忘机将茶杯斟满，重新送到唇边。过了一会儿，他又道，坐好。魏无羡道，我坐得还不好，我又没像以前那样把腿放到桌子上面。隐忍片刻，蓝忘机道，那也不要放到别的地方。我放哪儿了？蓝忘机无语。魏无羡道，蓝二公子要求真多，要不你教教我怎么做。蓝忘机放下茶杯，看了看魏无羡，一阵衣袖，正欲起身好好教教他，大堂中的那张桌子却陡然爆发一阵狂笑。桌上一人幸灾乐祸道，我就知道金光瑶这么个搞法迟早要倒，我等这一天好久了，终于被捅出来了，哼，真是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啊。乍一听，魏无羡感到十分亲切，这人叫骂的语气和内容都十分熟悉，无非是把叫骂的对象换了一个。忍不住侧耳细听，一名修士拿着筷子指点江山道，果然古往今来说的都没错，这些上边的人表面越是光鲜，背后就越是龌龊不堪。不错，没一个好东西，什么尊什么君子，哪个不是披着张皮出来混给人看的。一人就着一口酒，大口吃肉，边吃边唾沫横飞道，话说这个思思当年也是大红大紫过的勾栏名人，老成那样我都没认出来，真他妈倒胃口，金光善这死的也是够惨呐！啊， 也亏金光瑶想得出来那种法子整死他爹，绝配，绝了。我就奇怪了，这个金光瑶怎么不杀那个老妓女，人证就该灭口啊。哎，他是不是傻呀？ 你怎么知道他是傻？他可是金光善的种，说不定也是个风流种子，说不定人家口味特殊，跟思思也有那种 嘿嘿嘿不可告人的关系呢。 嘿嘿，虽然我也这么想，但不是还传着吗，金光瑶因为跟亲妹妹通奸，把自己吓得搞出了隐疾，他就是有心也无力呀。哈哈哈哈。 这些流言蜚语和编排之词当真熟悉至极，魏无羡想起当年无数人还传过他在乱葬岗魔窟掳夺千名处女，日夜淫乱，只为修炼邪功大法，莫名滑稽，心道， 好吧，再怎么说被传淫魔也比被传不举强那么一点。 后面言语越来越不堪入耳，蓝忘机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好在那一桌上有正常的人也听不下去了，一人低声道：“ 小点声吧，又不是什么好听的话。” 大笑的那几人满不在乎道：“怕什么？这儿又没人认识咱们。”“ 就是，况且就算被听到了又怎么样？管天管地，还管人说话放屁？”“ 你以为现在的兰陵金氏还是当初的兰陵金氏？管得住旁人的嘴吗？有本事像以前那样再横啊！不爱听憋着。” 一人岔开话题：“ 哎，行了行了，老谈这些做什么？吃菜吃菜。” 这金光瑶生前再怎么兴风作浪，现在也只能困在棺材里和聂明觉打架了。 我看够呛，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尸体骨头啊都得被聂明觉拆碎了。 可不是，我去了分棺大典，那棺椁周围怨气重的，方圆一里都寸草不生。我很怀疑那棺材真能封住他们一百年。 封不封得住也不要你来操心啊，都是那几家头疼的事儿。反正兰陵金氏算是完了，彻底变天喽。不过封棺大典上泽无君的脸色好糟糕啊。 能不糟糕吗？棺材里装的是他两个义兄弟，家里小辈儿整天跟一具凶尸跑来跑去，夜猎还要凶尸来帮忙解围，难怪整天闭关了。蓝忘机要是再不回去啊，我看蓝启仁就要骂街了。 蓝忘机无语，魏无羡扑哧一笑，那边继续议论：“ 说起来，这次封官大典还挺让我刮目相看的，聂怀桑竟然办得不错呀。原先他主动请缨的时候，我还以为铁定要搞砸呢，毕竟一问三不知啊。”“ 我也是，谁知道他居然主持的不比蓝启仁差。” 听他们惊讶纷纷，魏无羡心道：“这算什么？今后的数十年里，说不定清河聂氏的这位家主会逐渐开始展露锋芒，继续给世人带来更多的惊讶呢。”菜上来了，酒也上来了，魏无羡斟满一杯慢慢饮下。忽然一个少年的声音：“那阴虎符究竟在不在那口棺材里？”酒肆内忽然一阵静默。须臾一人道：“ 那谁知道，也许在吧。金光瑶不把阴虎符放在身上还能放哪里呢？不过也说不准啊，不是说阴虎符现在也只是一块废铁了吗？已经没有用了。” 那少年独坐一桌，怀中抱剑道：“那口棺材真的够牢固吗？万一有人想看看阴虎符在不在里面会怎么样？” 立即有人大声道：“谁敢？清河聂氏、姑苏兰氏、云梦江氏都派了人为守那片墓地，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啊？” 众人纷纷附和，那少年不再发话，执起桌上茶碗喝了一口，似乎是被打消了念头。然而他的眼神却并未改变。这样的眼神魏无羡在很多人脸上看到过，并且他知道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看到。离开酒肆之后，还是魏无羡坐上小苹果，蓝忘机牵着绳子在前边走，晃晃悠悠地蹬着小花驴。魏无羡取出腰间笛子送到唇边，清越的笛声飞鸟一般越过天空，蓝忘机顿足默默聆听。正是被困在屠戮玄武洞底时，蓝忘机唱给魏无羡听的那支曲子，也是魏无羡重生后鬼使神差在大梵山吹出来让蓝忘机确定他身份的那支曲子。曲中魏无羡对蓝忘机眨了眨左眼道：“ 怎么样，我吹得不错吧？” 蓝忘机微微颔首道：“难得。”魏无羡知道难得的意思是难得他记性好了一回，忍俊不禁道：“ 你不要总气这个呀，从前是我错了还不行吗？再说我记性不好，这应该要怪我娘。”“ 为何？”魏无羡把胳膊撑在小苹果的驴头上，陈情在手里转得飞起：“ 我娘说过的， 你要记着别人对你的好，不要去记你对别人的好。人心里不要装那么多东西，这样才会快活自在。 这也是魏无羡所能记住的关于父母为数不多的东西。思绪飘飞片刻，又被魏无羡拉了回来。见蓝忘机正专注地望着自己，魏无羡说道：我娘还说了。听魏无羡迟迟不说下半句，蓝忘机问道：说什么？魏无羡对蓝忘机勾勾手指，神情肃然。蓝忘机走近了些，魏无羡俯下身在他耳边道：说你已经是我的人了。蓝忘机眉间微动，正要启唇，魏无羡抢着道：不知羞，不正经，无聊轻狂，又在胡说八道，对不对？好了，我帮你说了，来来去去就那么几个词儿，真是跟从前一样，一点都没变。我也是你的人了，扯平了，行不行？逞口舌之快，蓝忘机永远也比不过魏无羡。他淡声道：你说行便行。魏无羡扯了扯小花驴的缰绳道：可是说真的，这曲子我取了80多个名字，你就没有一个满意的？ 没有。 怎么这样？我觉得叫蓝湛魏婴定情曲挺好的。蓝忘机不语，魏无羡又胡言乱语道：或者寒光夷陵天天曲也很好，一听就很有故事。蓝忘机像是不想再听到任何一个新的名字了，说道： 有。 有什么 名字？ 有？有的话你早说呀，究竟叫什么？那你还一直不告诉我，害我帮你想了这么久的名字，浪费我的聪明才智。 沉默片刻，蓝忘机道：忘羡。 啊？ 取名忘羡。 魏无羡睁大了眼睛，须臾他捧腹道： 嘿嘿嘿，难怪你一直不肯告诉我了，原来是偷偷摸摸取了这么个名字，用心昭然若揭。可以啊，蓝湛，你什么时候取的啊？ 蓝忘机似是早就料到魏无羡会是这个反应，看着他在小苹果背上前仰后合，只能微微摇头，神色看似无奈，唇角却已悄然无声的浅浅一弯，眸中也有朦胧的涟漪散开。蓝忘机扬手扶住魏无羡的腰，防止他从驴背上一头栽下来。好容易笑够了，魏无羡严肃地道： 忘羡，很好，好极了，我喜欢。是的，就是应该叫这个名字。 蓝忘机面无表情地道： 我也喜欢。 听起来非常雅正，非常姑苏蓝氏，我认为应当直接收录入你们家的曲集，要求所有姑苏蓝氏子弟必须修习此曲。他们要是问韩光君曲名何节，你就可以告诉他们这曲子是怎么来的了。 听魏无羡又开始胡说八道，蓝忘机直接牵起载着魏无羡的小苹果，将细细的绳子紧紧抓在手心，继续朝前路走去。魏无羡还在说话：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好久没和天子笑了，要不咱们回姑苏先去采一阵玩一趟。 蓝忘机道： 好。 都这么多年了，那儿的水行渊都该除干净了吧？ 你叔父要是勉强能见我呢，你就把我和那几坛子酒一起藏在你房间里，要是见不得我呢，咱们就去别的地方看看。听起来思追他们和温宁叶烈还玩得挺好。 嗯，不过听说姑苏蓝氏的家规又新修一版了。我说你们家门口山前那块规训石还写得下吗？ 清风徐来，两人的衣衫都如春水一般泛起波澜。魏无羡迎风看着蓝忘机的背影，眯起眼睛，盘起腿， 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能够用这种清奇的姿势在小苹果背上保持不倒。这只是一件无聊的小事，魏无羡却像发现了什么新鲜有趣的稀奇，急于和蓝忘机分享，叫道：蓝湛，看我，快看我。如当年一般，魏无羡笑着叫蓝忘机了，蓝忘机也看过去了。从此就再也移不开眼睛了。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